各位同学，晚上好。 我们继续接着讲，剩大概我觉得应该最后就3堂课了啊，维摩诘经我们就讲完了。今天呢，就整个维摩诘经啊，一共有14品，我们今天讲到第12品，后面2品啊，13跟14其实是流通分，也就是在讲我们有说啊，这个经文是有。续分嘛，就前面在讲这个可能故事的起源啊，这个整部经是怎么发生的，中间是正文正宗分啊，最后呢是流通分，流通分是在讲，哇，这部经文啊，为什么它的你如果帮助这部经文流通，你所能够得到的功德啊，那么在维摩诘经啊，最后他花了2品。哦，来讲这个流通分，因为他后来还讲一些故事，哦，这个其实很有趣。那么，所以也就是正文呐、啊，我们在讲正文的部分呢，12品就是最后这一段，啊、哦，就最后一品是正文。那么正文呢、啊，接下来这品叫做，就12品叫做见阿处陀品，啊、哦，讲这个维摩诘居士啊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与会大众就有人觉得非常的好奇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太厉害了，就是在想说他到底从哪里来的啊？但是呢，在进入这个故事之前呐、啊，这个有一段啊，这一有一 actually 有一大段，这一段呢是我在维摩诘经这里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就这一大段文字，他讲什么呢？他在讲如何观如来啊，这一段他形容的非常好，就是在讲我们的佛性啊，所以我们就先从十二品，我们就前面不复习了，因为前面讲的花了蛮多的时间啊，这个是在讲佛陀啊为了这个教化众生啊，这个把他自己的神通并没有彰显出来，而是怎么样应机度众生，就是众生需要以什么样方便去度化。他就现什么样的身啊？那么到第十二品啊，那我们就来直接看经文。尔时世尊问维摩诘：“汝欲见如来，为以何等观如来乎？”啊，这个时候啊，佛陀就问维摩诘居士，我就问他说：“哎，最后问他一个问题，要如何去观如来啊？”其实如来啊，是在讲我们这个佛性啊，也就是说，你如何去。正得我们的佛性，如何去明？怎么样能够明心见性？怎么样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实面貌？所以我们在看佛经的时候啊，你要看到什么观什么字啊，你不要把它解释成用眼睛看到，而是说你能够证悟，你能够去正得，你能够证悟，你能够真的观想啊，是这样子去解释。那么，尤其或者是"见"这个字也是一样，很少说是眼睛看见啊，都是说你证得了啊，你契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那维摩诘啊，就跟佛陀讲说："哎，这个你要想要见如来啊，观如来要怎么观法？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其实就是在观自己的身啊，观身实相，但是。"这个实相怎么样？是在讲空性，你绝对不是观色法，而是你观的什么？是观实相。实相其实就是空性，哦，观佛亦然。你如何观自身，你就如何观佛。其实佛与众生无二无别。而这个观字呢，其实是你要去观想哦，反闻，你要去往内去观，而不是往外去攀援。其实你看，往外攀，顺着那个流啊，你就。顺着我们这个，就是顺流而下，那肯定就是不好。你是往外去攀援，所以我们修行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往内观，内心啊，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实相，我们的佛性啊。所以其实讲了很多，到最后你不管念的哪一部经，举凡我们还是在念这个禅宗啊，禅宗就是在讲实相。在讲明心见性，在讲空性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内观。因为前两天那个Carita 就在跟我们就在聊啊，这个到最后怎么这个观怎么你怎么去证悟啊？哦，其实到最后都一样，就是说你呀、啊， 很重要一件事情，你怎么修？修了又念经、你又这个听课，那有人说我做大礼拜，我抄经啊、各种都有，或者我在家持咒啊、都有。但事实上啊，很重要的说，这些东西呢，也都是修行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机缘不同，还真的的的确确，你这个试修的方法啊，每一个人都不太相同的。虽然理观是相同，但有一点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不管你是在从哪一个法门进入啊，你必须要能够每一天啊，要能够给自己一点时间去禅修。那么禅修啊，我就是说，那你怎么禅修法呢？你难道就是只是坐在那里禅坐吗？其实到最后啊，你那个我啊，你要能够把它放下，很重要的，你要去内观，你要去观，就像敏鸠仁波切讲的，到最后他有三个次第，先告诉你，你当然是先要能够把你的心，第一阶段要把你的心稳定下来，之后你观，观什么观？慈悲喜舍啊，第一段是观觉知啊，就是说你要先把你的觉知练出来，第二段观慈悲喜舍，你那个慈悲心啊，比较无我的心，开始有那么一点感觉的时候，最后是最重要，就是观无我，他有告诉你一些方法。他有告诉你一些这个 techniques 怎么去观无我，最后那个我啊，不管你怎么修，到最后就是要把那个我慢慢慢慢放下来，所以你比较能够有一个平静的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那个浮动不会这么大，那么你的那个我啊，自我变小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路啊变宽了，你的那个我很重的时候放在中间，诶，我就是这样，我是绝对不会愿意道歉，或者我是绝对不会愿意赞美人，或者我是绝对不会主动做什么事情，总之只要你这个我放在中间，对不起，最后受伤的就是你自己本人、哦、最后吃亏的也是你自己本人，只要你的原则越多，你不可以做的事情越多，或你非要做的事情越多，最后的 victim 那个受伤的人只有自己。这个就是说整个修行过程，就是让你第一步你会想要把我那个我放下来，第二步呢是你有能力把这个我放下来，诶，那你就进步了、哦、好，所以啊那个这个有点多出来，那我们再看啊，看那个经文啊，所以他就告诉你要如何去观，怎么观呢？他说啊，这维摩诘居士就告诉你如何观如来哦，如来讲我们的佛性哦，你怎么样去观，你怎么样去认知，怎么样去觉受，怎么样去体悟这个佛性到底是什么。我观如来，前既不来，后既不去，今则不住。好，你看看这个就是告诉你佛性是怎么样。你再讲一次，你在这边看到所有的那个如来，你就把它理解成为佛性。哦，就是我们那个真如本性，那是什么？前既不来，后既不去，今则不住，就是告诉你也从来没有来过，以前有没有来过？没来过，以后会不会过去呢？也不会过去，当下在不在？其他也不在，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因为时间空间都是一个大骗子，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即使时间也是因为有了那么一个我，有那么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现在，所以会有过去跟未来。但是你自己再去观想，你每一个现在用分析的这个 meditation 啊，就是 analytical meditation， 你分析每一个当下，其实你在分析当下，你在说当下那个当耳，它已经变成了过去，那么未来永远都还没有来。所以其实你是怎么样去分析，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当下。哦、就是其实他就告诉你，前既不来，后既不去，今则不住，没有所谓的来，也没有所谓的去，也没有所谓现在它正存在着，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哦、这个是空间，而时间呢，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他告诉你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这个地方、哦、很比较深、啊、说不观色，你不能去想佛性就是色相，这个色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色相。他说佛性不是色相 哦，也不观色如，这个如是什么？前面的色是色相，这个色如呢？如是一嘛，如是不是相同？就是一，只有一个相，什么意思？就是观那个色的空， 他的那个当体就只有一个样貌，就是他讲他那个当体即空的空。如果有多重的相貌，就是在讲意象嘛。意象就是在讲他的色相，而在讲色如呢，就是他当体的那个空。他说你不能观色，不能观有，也不能观无，或者不能观空。那你说哦，那不观有，不观如，那我观色性吧。色性是什么？他那个当体啊，即就是告诉你。它的真正的那个色性啊，它的真实存在的本性，其实就是不观有也不观空，它就是不着有也不着空，行中道。但是它告诉你，你如果还有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空的那个念想，或你安住在那个不着空不着有的那个境界里面，对不起，那你又着了。所以就是说，远离远离啊，你要远离的那个远离。你还是得远离，所以他说你不观色，你不观色如，你也不能观色性，也就是有也要断，空也要断，然后呢你把有跟空都断掉，最后面的那个执着的念想你也要断，这个就是佛性，没有任何一处执着啊，不观受想行识，不观事如，不观事性。所以也就是说，你看五蕴都一样，先讲色，也就是他说你不观五蕴啊，不观五蕴，也不观五蕴如，也不观如五蕴之性，就是所有的五蕴啊，他告诉你都一样，色受想行识都是这样子，不能观有，也不能观空，也不能观什么呢？不能执着在不观有，也不观空。啊，这个很重要。不过如果前面维摩诘经的课一直有在跟的话，我相信讲到这个点你是听得懂的。啊，非四大起，同于虚空。啊，它绝对不是一个色相，所以绝对不是四大我们地水火风升起啊，变成一个这个有挚爱性的物质。那么它呢，等同于虚空，但是每一次都要再提醒大家，虚空不是如来藏，它只是佛陀很喜欢用虚空来比喻如来藏，但是这个虚空肯定不是如来藏啊，它只是说要用一个我们这些凡夫能够大概去体会的一个境界，就是这个虚空嘛，没有任何的障碍哦，你就讲它是如来藏，是这样子的。那么六入无机，眼耳鼻舌身心已过，不在三界，三垢已离啊。他说六入啊，就是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呐、啊。他说无机，这个机啊是起的意思，就是说。六入啊，六根啊，没有升起，就那个四大并没有升起，所以他就这个呢，就跟那六入六根呢没有半点关系啊。那么眼耳鼻舌身心已过，这个过是超越，他告诉你这个佛性啊是超越了眼耳鼻舌身心，肯定不在三界内啊。如果你说他佛性就在三界内，哎，他说不是，他不在三界内，其实他也不出三界。哦、他就不在三界内，其实也不出三界，那他告诉你三垢已离，就是说我这个绝对不是贪嗔痴、哦、事实上他离贪嗔痴并不是断贪嗔痴，这一个一定要弄懂，他离开贪嗔痴，他不着贪嗔痴，但他也不断贪嗔痴、哦、顺三托门，就是顺三托门具足三明与无明等，前面容易懂啊，顺着三托门就是讲的这个空无作无相啊，这讲很多次了。具足三明呢，三明就是什么？天眼明、宿命明，还有一个是漏尽明啊，就是讲神通。所以顺三托门是在讲空性的，那么具足三明呢，是在讲方便神通。所以上面是上求佛道，后面这个呢是下化众生。但是他告诉你，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最后啊，其实竟然是与无明等。哇，搞了半天，明与无明，无二无别。这个啊，是这些经文真厉害的地方。他告诉你，真正不二法门，原来你所求、你所行的菩萨道，你所求的这个菩提或涅槃，因为搞半天跟无明等哎，为什么？因为他当体即空，明也是虚妄的，无明也是虚妄的。这就是我们楞严经上周所讲的真非真啊，两个就是真跟妄，两个都是非真，两个都是假的哦，所以。 这个无明啊，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说啊，众生无明，他就举了一个说，你有无明，那我就有这个菩提好了。你烦恼嘛，那我就有菩提啊。无明烦恼同样一东西，我就有菩提来对治。那么你在生死，哎，我就有涅槃来对治。但是生死涅槃其实都是虚妄的，没有了生死，哪来的涅槃？生死没了，涅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需要再生死啊，就是涅槃。所以，当你没了生死，就不会再需要有涅槃了。当你没有了假钞，哪有什么真钞？就那一张钞票啊，是不是？所以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啊。此岸就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的此岸，彼岸呢，就是究竟涅槃的这个涅槃的对岸嘛啊。此岸彼岸，他说你不在此岸，不在彼岸，那就是在岸的中间呢、啊，两岸的中间是吗？他说也不是，也不是在那中流哦，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不在中流而化众生，这就是把所有一切二缘啊，你要断掉，你才有办法去化众生，还是而且是或者说在没有二缘，在一真的这个境界里面，在空性的基础上去度众生。关于即灭亦不永灭啊，这个比较容易，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啊，这个就是也同样的意思。断掉所有的二元，不可以致知，不可以事事。这个致啊，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佛性啊，也不是，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智慧，你说你是用人世间的智慧、圣者的智慧都一样。他说你不要去用任何的智慧哦，去解释这个佛性，你呢也不是用这个事啊。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啊，是一看就表示分别，就是你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去做分别，他说也不对，这个佛性啊是没有办法去言语去判断，或者是去觉察，或者去形容，或者去称量啊，它就是一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这样子一个境界啊。他说啊，无悔无明无明无相无强无弱非净非慧。啊，不是晦暗的，它也不是明亮的啊。我们老是觉得不是今天不是晦暗，那就要是明亮。他说不是，它其实不是晦暗，它也不是明亮啊。它没有名字，它也没有相，没有名字哦，也没有相用啊。它其实是没有相的，那更何况有个名字。他说，而且它也不是，你说它强也不对，你说它弱也不对，你说它静也不对，说。慧也不对啊，所以他才说无生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在这个垢啊，他没有所谓的垢，也没有所谓的净。你今天落入凡间啊，你的如来藏不会因此而变得污秽。你今天转凡成圣，你的这个如来藏啊，你的这个佛性啊，也不会变得比较干净啊。它其实原来就是圆满的，没有变动的，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无为。这个方啊，是处所，它不在，它不会固定在某一个，它不会，应该怎么说？它不会有个处所，但它也不会没有处所，它也不离方啊。你说它是，或说它不是，都不对啊，绝对不是有为。那但是呢，也不是无为。无为是针对有为而存在的，这个两个其实都是虚妄的，无是。胡说啊！你也不能用各种方式表达啊，也不可能用凡夫的这个语言或文字来叙述啊。那么接下来讲六度：不痴不坚不戒不犯不忍不讳不净不怠不定不乱不滞不愚啊。你说，哎呀，那这个佛性是不是就要行六度啊？我要布施啊？他说，哎，也不是啊。他说，当然你不能坚吝，就是说你不能吝啬，但是呢。你也不用是去布施，这个不用去布施，并不是说你行为上不要去布施，而是你不要心心念念去挂碍着我要去布施，你要在空性的基础上去布施。记不记得，没有能度的菩萨，也没有被度的众生，那么也没有菩萨度众生这件事情，三轮体空啊。那么，这个倒是讲到。上次我刚刚其实讲课讲到一半说，说上次在跟 Carita 不知道讲什么，我就想说我要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讲，我就记得他说，有一位法师啊，讲这个菩萨度众生没有可度的众生，是说， 佛啊，我们这个佛性啊，应该讲说这个菩萨跟众生两个人中间呢、啊、无二无别啊，众生就是菩萨，菩萨就是众生，所以啊，我们度化众生就当做我们其实度化自己啊，没有因为没有任何的分别心啊，所以没有可度的众生。其实这是一种讲法，我们在讲《金刚经》，其实这是一种讲法，但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说法，也就是说，因为大部分普罗大众是没有办法听明白。其实根本没有一个可度的众生，所以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切入，就是说，哦，菩萨跟众生其实无二无别啊，都是一体的。那么，所以没有所谓度众生啦，其实度众生就是度自己。这个当然方法去切入也很棒，但事实上呢，更深层去理解是万法无生。佛陀就告诉你，讲经说法49年，他用各种方便的，怎么讲说法。带你进入，它真正核心思想是告诉你，万法其实根本没有发生，万法无生，根本没有一个众生，哎，也没有一个菩萨。哦，当然，那更不会有菩萨度众生这件事情。但是，菩萨他知道，他很重要一件事情什么？就是告诉那根本不存在的众生，众生啊，你不存在。哦，他其实。这个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佛陀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告诉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众生，想让这些不存在的众生知道他自己不存在啊。其实佛陀知道他自己，或这些菩萨们知道他自己在梦境之中，所以他知道他还是得讲，把这些认为自己在那个这个虚幻境界里面啊，或者 virtual reality 这里面的这所有的众生带出来啊，所以他跟着大家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布施？其实他没有布施哎，因为他是在梦境之中，所以没有所谓的布施。但是，难道不布施就是兼贪吗？那当然不是，就你不能你是要行布施，但是你要没有布施的念头，因为你知道要在空性之中行布施，度了众生当没有度，做了布施当没有布施。这个就是这几句话的意思。那当然，下面都一样。你没有，你从来，你当然不能犯戒，你的身体不会去犯戒。但是你也不要有守戒的这个概念，说哎呀，我正在这个行守戒啊什么的，不是啊，你都是在梦中。而且讲到这个戒律，更重要的是说，其实所有的戒，你心里啊，你的那个。你的心啊，有没有犯戒啊？其实才是更重要的。有一些这些大修行人，尤其是8地以上的菩萨，他有很多示现这些逆境啊，就是你的他甚至去犯无间罪，那么下了地狱。但是事实上呢，他的那个真如本性，就是说他是为了要示现而做这些事情，所以他身体虽然示现犯戒，但是他的心啊，其实如如不动。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看一些故事的时候，你不可以用一个世俗的角度，就是说，哎，他在世俗上面犯戒了，那你要去看更深层的意思啊，要看后面的一些原因啊。所以这6个都一样，那么不忍不讳啊，不净精进，你不要，虽然你不能懈怠，但是你每天都在精进，可是你不能一直觉得自己正在精进，在梦中没有什么精进不精进。啊，所以接下来都一样，不定不乱，不滞不渝，那么不成不欺啊，然后呢，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所以你看，来去不出不入，就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我们这个佛性啊，见虚空，遍法界，没有所谓的来，也没有所谓的去，或也不会有所谓的出或入啊。那么完全呢，是断了二缘，并不是你用你的这个言语。或者人世间这种二元的言语啊，或者文字可以形容的啊，接下来大概都差不多，非福田，非不福田，非因供养，非不因供养，非取非舍，非有相，非无相啊。你的这个心啊，有贪念，你就会去吃。你只要还有分别，分别之后呢，分别是什么？你觉得你知道那个影子，你已经不知道那是影子，已经变成毛了。然后你现在还要把这个毛带回家的时候，就是取跟舍。你喜欢这个东西，你就会要带回家，是取；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呢，你就想要让它离你很远，那个东西就叫做舍啊。取舍不是爱取有吗？当你有分别心，你爱的时候，你就会取。取了之后，什么叫做有？有的就是那个业果就出来了。爱取有，就12因缘里面的，非有相，非无相。你不能说它有相，因为它是虚妄显相；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无相，因为它还的确虚妄显了相啊，虚妄显相。但是你有感觉它的存在， 啊，所以呢，继续再讲啊，这个佛性啊是怎么样？同真迹等法性，这个真迹啊，当然就是真如，就是我们这个万法平等的这个法性，不可称，不可量，过诸称量。那不但不可以，他说你不能用这个人世间的方法去衡量啊，哦，你也不能够去做判断啊，你也不要去揣测。他说你这个已经是过了，就超越我们这个人世间一切能够去理解的这个范围啊，它非大非小，非见非闻，非觉非知，离众皆福。它就是同样的，也是超越你的见闻嗅尝觉知，也不是我们那个意识能够所做的分别，那么也离开了所有的结缚。这个结缚其实就是烦恼啊，打结了啊，我们打结了，有烦恼就是被束缚了啊。等诸智同众生，于诸法无分别，一切无失。什么意思啊？诸智呢，就是所有诸佛的智慧，这个就是他上求佛道，他已经这个佛性就是证得与诸佛同等，下化众生，他也这个与所有的众生啊，这个合而为一啊，下化众生与就是跟众生也是无二无别，佛心佛众生无二无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性，我们的真心真如心啊，跟佛跟诸佛的佛性以及众生的佛性无二无别啊，与诸法呢也没有任何分别，一切无失，圆满的无着无恼，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畏无忧，无喜无厌。好，这个比较简单，比较就不需要再讲了啊。这个无已有，无当有，无今有，这个已有是已经发生过的，这个当有呢是还没发生，以后会发生，或者今有呢就是现在，其实就跟前面一样，前既不来，后既不去，今则不住啊。以前有没有得到过？也没有。未来会不会得到呢？也不会得到。那是在当下吗？当下肯定也没有啊。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就是这个佛性啊，真的不是以二元能够去叙述的。世尊，如来身为若此，作如是观，以思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这一段呢、啊，是我本身就整个《维摩诘经》我非常喜欢的一段。我记得在一年多前吧，我第一次啊，大概一两年前。第一次在两年前念《维摩诘经》，我记得这一段呢、啊，我是没有办法看得太懂的。那个时候呢，《楞严经》还没念完啊。我说老实话，我看完这一段，哎，我有点似懂非懂啊，有一些地方懂，很多地方不懂。但是这一次我再回过头来看了，哎，我觉得至少懂了啊。这个文字上面所有的意思懂了。你说当然有没有证，当然是没有证得，但是文字上面的意思还懂。所以啊，就是鼓励大家，你不要觉得这次听不懂，你以后听不就好像程度不行，也不是，因为你读的这个经文还不够啊，你就会发现这个《楞严经》啊，《维摩诘经》《心经》《金刚经》相辅相成。你这个经念过一段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再念另外一段呢、啊，就会更懂。因为我们说这个《维摩诘经》讲完之后，我们会先把《金刚经》的上卷讲完，也就是会把9到16品我们先讲完，然后再做打算。啊，所以我们把你一定会感觉到，等到我们《维摩诘经》念完了，我们再回去看第9品开始看的《金刚经》，肯定比你上一次念前8品的时候要轻松。我们甚至可能花半堂课时间把前面八品复习一下，你就会发现，哎，好像现在真的是。这个4两拨千斤啊，变得非常轻松愉快。这个互相都是对方的基础啊，所有的经文。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往下走啊。这个经文，尔时舍利弗问维摩诘：“汝于何末而来生此？”这个舍利弗就问维摩诘说：“哎，先生啊，你上一世啊是在哪儿死的？你上一世。”这个怎么死或在哪儿死的，应该其实是问说你在哪里死掉的啊。哦，那你跑到 跑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投胎，可不可以讲讲你过去发生什么事儿啊？那维摩诘言，如所得法有莫生乎？他说，哎，舍利弗啊，佛陀，你跟着佛陀上课上了这么久了啊，那佛陀有教导你就是有生有死这些事情吗？舍利弗言，无莫生也。他说没有哦，这个老师是没在讲这个生死了哦。那又诸法无莫生相，云何问言？汝于何莫而来生此？于意云何？譬如幻师幻作男女，您莫生也。舍利弗言，无莫生也。这个维摩诘居士就是说，那既然呢、啊，其实没有所谓的生死啊，就是没有所谓的那个生或死之相，因为到这个点上面，其实舍利弗佛陀也有跟大家讲嘛，这个不管讲苦空无常无我，还是在讲无生啊这件事情，都是在讲已经也学到了没有生灭。他说，既然都讲到没有生灭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像那个魔术师啊所换作这些换男换女啊，那你怎么会问我说我上一世啊？这个是在怎么死的，在哪里死的，这一世跑来投胎啊。所以啊，他继续接着讲，如岂不闻佛说诸法如幻象乎？他就问这个维摩诘居士，就问舍利弗说，难道你没听佛陀讲过吗？所有的诸法哦，就如幻象啊，在金刚经里不是也讲的吗？如梦幻泡影入电啊。那么这个维摩诘 I'm sorry 那个须菩提啊，那舍利弗就说啊，答曰如是。他说是啊，若一切法如幻象者，云何问也？问言这一段呢、啊，是这个维摩诘说，他说是啊，如果一切法都如幻象，那你怎么还会问说汝于何莫而来生死？你怎么还会问我这个问题呢？所以前面这一段是在讲空性，就是在讲其实万法无生，没有所谓在哪里死，也没有所谓到哪里生啊。这一段是在讲这里。那么接下去呢，还没完，接下去怎么说呢？舍利弗，末者为虚妄法，败坏之相；生者为虚妄法，相续之相。菩萨虽末，不净善本；虽生，不长诸恶。所以前面是在讲空性，但是接下来马上又一个反转，就是在讲方便说，就是虽然啊究竟意识空性，但是的确哦，在虚妄啊，我们这个所有的诸法或所有的众生，它还是会虚妄显生啊，好像这个时因缘到了，这小朋友出生了，那么等到因缘灭的时候呢，那老人家就死了啊，所以他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显象，但是这些菩萨们啊，他虽然没了啊，就是虽然他的这个虚妄相啊，因缘到了散了啊，没了，死掉了，没有了，但是呢，他的善，他的行善积德的这些功德福德并没有消失啊。那么他虽然生了啊，虽然就是菩萨他会投胎进来，但他也不会增长任何一点恶业。什么就是像我们呢、啊？我们就生出来之后就开始不停的造业啊，等到我们死了，因为我们呢、啊。这个没有发菩提心，所以我们这个善啊或恶啊，就是这个善，我们所行的这个善，我们不要讲恶，我们所行的这个善是没有根的。你要发了菩提心，你所行的这个善啊，才是会变成功德。否则呢，你没有发菩提心，你所行的这个善是福德，就在六道轮回里面是没有根的啊、哦。你要能够这个。带着能够带着走，其实是功德，你发了这个菩提心，那你这个是功德，是会一直随着你的。所以这两个重点不太一样、哦、一个是有生根的这个你的善行、哦、是功德，另外一个呢，那当然什么叫做生根的善行，菩提心就是你已经证悟空性了，你所证得的这个功德当然是有用的，是会随着你走的，因为你这个菩萨在因地发了大愿以后要成就佛国土，你当然需要有这些功德，但是这些功德必须是在空性的基础上去行六度而得到的功德，而我们凡夫是福德，福德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你这辈子有钱啊，下辈子长寿，再怎么样怎么样，就在这里面，只有在六道轮回里面可以花费啊，这花了也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概念。说事实，佛告舍利弗：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 彼国灭而来生此。哦，刚刚虽然这个对话维摩诘跟舍利弗对话了半天，所以维摩诘没有回答嘛，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来解释啊，就是以这基本上也是一个全变的角度，从相用的角度啦来说，他说其实啊有一个国啊，有个佛国土叫妙喜，里面那个佛呢佛号叫无动，其实那个无动啊就是阿处佛，就是如如不动的那个无动啊。他说维摩诘居士其实是从他原来是在那个清净国土，在这个阿处佛国土里面，那么他呢就那个地方末，其实末也并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的分段生死，他就是一个他就是在那边结束，跑到我们娑婆世界这边来显像啊，为了要度化众生啊。他说他从那边来的，那舍利弗言说，哇，未曾有也啊，世尊，世人乃能舍清净土而来乐此多怒害处。他说不得了，他说我们这个小乘人啊大开眼界，竟然有人会舍弃净土跑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不得了啊，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跑到我们五浊恶世来哦，我们小乘人啊就是巴不得来现在就能够离开这个五浊恶世，那么我就能够去我涅槃极境了，再也不用回来，怎么还会有人都已经走了到清净国土还跑回来啊。维摩诘与舍利弗于意云何，日光初时与明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初时，则无众明啊。那这个时候啊，因为舍利弗很赞叹嘛，说怎么会有人从清净国土跑回来？维摩诘居士就跟舍利弗说：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啊，他说日光出来的时候啊，会不会跟黑暗啊，就是好像合而变成合而为一了？舍利弗说：那当然不是啊。日光出来的时候啊，黑暗就跑掉了，所有的黑暗都被照，被日就得被这个光明啊，所照射就全部都消失了。那维摩诘言说：拂日何故行阎浮提？答曰：欲以明照为之除明啊。那维摩诘居士就问他说，问这个舍利弗，那为什么日啊，这个太阳啊，要从五浊恶世这个东方升起啊，照着这个南瞻部洲，那么这个阎浮提就南瞻部洲，就我们现在所生的这个地方娑婆世界。那么舍利弗就说，哦，他这个就是为了要照把我们这个无明给照破嘛，啊，就是为了要把无明给照，让大家能够得到光明啊，把无明给照除掉。那维摩诘就说，菩萨如是，虽生不净佛土。为化众生不与于暗而共合也，但灭众生烦恼暗耳。所以他说菩萨是一样的意思，我们虽然啊从净土来到娑婆世界，但是我们自己啊并没有跟黑暗就是说我们自己其实还是光明的，就是这些菩萨们其实还是光明的啊，他像太阳一样，他是把无明给照掉啊，那么但是呢他自己本身的光明其实都在的，不用担心说他到这边来受苦受难，其实他并没有受苦受难，因为他那个佛性啊他早都证悟空性了，所以这些菩萨们到了梦境里面，表面上他好像有受苦受难的，但事实上他根本如如不动，他并没有遭到任何就是像前面不是有些菩萨觉得好奇怪，那怎么样做这些娑婆世界的菩萨才会不受到伤害，其实他从来不会受到伤害，因为他证得空性，他回过头来在梦境里面怎么会受到伤害啊？所以事实大众仰可仰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其菩萨声闻之众啊。那这个时候啊，哇，大家听到了佛陀讲这个妙喜国啊，就很想看看这个里面妙喜国的样子啊，以及这里面的那个无动如来阿处佛啊，跟里面他有一些反正住在这个国土里面的这些众生啊，有菩萨有声闻等等啊。那么佛知一切众会所念，告维摩诘言：善男子，为此众会现妙喜国无动如来及诸菩萨声闻之众，众皆欲见。他就说，哎，那佛陀就知道这里面所有的人啊，都很想看看那个里面到底长这个妙喜国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就所以他就跟维摩诘讲说，要不然你就为这些众生啊显示一下吧啊，你有神通嘛，那刚刚都去了那个什么众香国，那个画了一个化变了一个化人 到了花生菩萨，到了众香国啊，香积佛的饭都取回来了。那现在可不可以也到去把这个叫什么这个妙喜世界啊，这个无动如来是不是也把那个样子给取过来啊？就是把他这个也有一样把它取过来，让大家看看啊。所以于是维摩诘心念啊，他心里就想着说：吾当不起于坐，皆妙喜国，铁围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须弥诸山及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并诸菩萨声闻之众，诚意聚落男女大小，乃至无动如来及菩提树，诸妙莲华，能于十方作佛事者。他就是说，他就心念一动，他说：好吧，那我就真的要把这个既然佛陀都开口了嘛，啊，那我就真的就把，他说我根本也不用起坐啊，我就可以显神通，就把这个妙喜国啊，这个妙喜世界，这个佛国啊，就这么把它弄过来，就让大家看啊，真的很厉害啊。啊，所以他的三道宝阶，从阎浮提之刀立天，依次宝阶诸天来下啊，也弄了一个宝阶，让这些诸天的天人下来啊，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他还要这个，他想说要把这个妙喜国啊，无动如来过来弄过来，还要弄了一些天梯呀、啊，要让这些天人能够下来，到时候能够听法呀。阎浮提人亦登其阶啊，所有这个上升刀立剑比诸天。总之呢，他还弄了一个楼梯，天人可以下来啊，在阎浮提世界这些凡夫或者怎么样可以上去啊。这个妙喜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上至阿迦尼刹天，下至水际，以右手断取如陶迦轮，入此四界，游持华曼是一切众。所以他这个时候啊，就马上显神通啊，他的这个屁股没有离位子啊，就没有离开他的座位哦，就把这个妙喜国啊，这整个佛国就再过来了。他说用右手啊，就这么把他捧过来。哦，就好像陶迦轮，陶迦轮就是一个当时他们那个工匠啊用的这个制工，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tool 啊，一个工具。就他说把这个整个妙喜国土带过来，就好像是拿了一个小工具哦，非常轻易的就带过来了，就混入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哦，是一切众。他说这个做事念已，刚刚这边所讲就是说他心里想他要做这件事情啊，刚刚就是形容他心里所想他将会要做这件事情。做事念已，入于三昧，现神通力，以及右手断取妙喜世界，至于此土。他一做这个念头之后，马上就陷入三昧，就把这件事情就把妙喜国给带过来，就显神通把妙喜国带过来了。那有趣的是什么呢？彼得神通菩萨及声闻众，并于天人俱发声言：唯然世尊，谁取我去？愿见救护。这个妙喜国里面分两种，一种呢是已经得道的这些大修行人，啊，发现哎怎么搞的，这个国土异动了，他说到谁啊？就忽然叫这个他们的这个佛说，哎，就他们其实应该是在叫那个妙喜国的无动如来说，哎，发生什么事情了？谁把我们带走了啊？那个佛陀，你赶快救我们啊！他们叫的是那个妙喜国的这个阿处佛啊，这个然后呢，无动佛啊，就或者无动佛也可以，无动佛就是说非我所为，是维摩诘神力所作。那个无动佛就是说，哎呀，不是我，你们别叫我的名字啊，是这个维摩诘。他呀，这个大显神通，把我们这整个妙喜国取过去了啊！其余未得神通者，不觉不知，即以所往。他说啊，那个但还有一群啊是没有神通的，那功力没那么强的，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移动了，而且是不觉不知，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去或自己在哪里啊！妙喜世界虽入此土而不增减，于是世界亦不破异。如本无异。他说妙喜国啊来到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说也不会破异，整个妙喜国跑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一点都不嫌拥挤哦，跟原来呢也没有什么样，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其实就是你要真的了解了空性啊，你对它还有任何一点的感觉，你就会知道这整个讲述啊并不是在讲神话故事，不是在讲西游记， 水浒传的，这个是真正的就是在空性的作用之下，它就是这样子的无碍，真空妙有，它就是这样子的无碍，就是你把一头，你在梦境之中把一个大象这么放到一个房间里面，是一点都不嫌挤呀、啊，哦，那么你把它抽出来呢，也就抽出来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么尔时，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其国言是菩萨行径弟子清白。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跟大家讲说：你们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妙喜国，你看看他的那个佛陀啊，他这个国土庄严的样子。那么这些菩萨们啊，他的这个菩萨们当然也是非常的庄严，那么他的行门啊非常的清净啊，那么所有的弟子啊在里面修行的，不管是哪一种天人也好，这个小乘、中乘、大乘也好，里面所有的人的戒律啊都非常的清白啊，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么的圆满庄严啊。他就说问大家说：你们看到了吗？啊，那这所有人皆曰：唯然已见，就跟释迦牟尼说见到了，见到了啊。那佛言：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那么也跟大家讲啊，那么这个啊，他也劝所有的人发心哦，要这个死后啊，往生之后要能够去，也可以发心要去到这个如来这个无动佛或者无动如来的这个国土。他说那你也要照着这样子的去修行啊，要发心要去修行啊，这里在讲因果，也鼓励大家能够往生这个无动如来的国土啊，妙喜国土。那么妙喜国，现此妙喜国时，娑婆世界十四挪由他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愿生于妙喜佛土。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当生彼国。就当大家看到了这个妙喜国啊，这个维摩诘居士不是显神通，右手掌马上把这个妙喜国拿过来，让所有的人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其实这些东西它显神机啊，也不是无端端显神机，说哎呀你看我多厉害，他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做佛事，就是他做了这一个动作以后啊，这件事情发生了，就会有很多人被怎么说啊，他就会发心啊，或要修行等等。你看他们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妙喜国之后，全部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且说我以后往生我一定要去到升到啊这个妙喜国土啊，妙喜佛土啊，国土佛土都可以。那么所以当他们这些人发愿之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当场记呢，就是为他们受记，就说可以的，你们这些现在发这个发心啊，要往生妙喜国的人，全部都可以发生，都一定会发生啊！使妙喜世界于此国土所应饶益，其事弃已，还复本处，举众皆见。所以你看这句话很重要，它就是告诉你妙喜国，示现给大家看这件事情，它已经饶益众生了，就是它能够利益众生的事情啊，已经发生了，有这么多的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他的任务结束了，所以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地方。佛告舍利弗：汝见此妙喜世界即无动佛否？看到了吗？他问舍利弗有没有看到这个妙喜世界即无动佛。唯然已见世尊，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土如无动佛，或神通力如维摩诘啊。他说我看到了，老师真的太厉害了，我也发愿或者说我也祝福啊，我也希望所有的众生啊都能够往生到清净佛土，清净佛国土或清净佛土，也不见得一定要到这个妙喜世界，其实有无数的无数无量的这些清净国土，我希望所有的众生啊都能够过去，就像无动佛一样，那所有的人呢，所有的众生啊也都能够获得神通力，不但能够清净去清净佛土，也能够获得像维摩诘居士一样的神通力。这个神通力是很厉害，神通力并不是因为我想得到神通而得啊，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借由我的神通力度化众生，所以我希望得到神通力。所以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这个舍利弗希望说所有的人都能够跟维摩诘居士一样得到神通力啊！世尊，我等快得善力， 得见世人亲近供养。他说啊，我们现在啊，这一群人现在在这个与会的这些人，我们快得善利，就是啊，就是拔得头筹啊，我们很快的啊，就得到了这所有的利益啊，而且啊，我们可以得以见到维摩诘居士，世人指的是维摩诘。他说，哇，真的很厉害，我们啊，还可以见到维摩诘居士啊，我们可以亲近他，供养他。那么以后呢？但是其诸众生若今现在，若佛灭后，闻此经者，亦得善利。他说啊，而且这个舍利弗继续讲，他说我知道所有的众生啊，不管是现在或者是未来，佛灭了以后也好，可能没有这个机缘，今天在这个大会之中见到维摩诘本人，或听到维摩诘讲法，但是没关系啊，这所有的内容我知道，阿难呢以后都会把它记录下来，以后会有佛经流传于世啊，所以这些人呢、啊，不管是什么时候，是佛陀在或佛陀灭掉以后，这群人会怎么样呢？下面这一句很重要哦，你就知道下面这一小段就是在讲 exactly 啊，就已经开始在讲述维摩诘经它的那个功德到底有多大啊。他讲的这个非常详细，他说况复文义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如法修行，他说何况啊是已经听到了，就是你有机会机缘看到了这部经啊，末世没有关系，但你的确听到了这所有的对话，看到了这本佛经，你愿意相信，你也愿意去理解啊。那么，而且呢，你愿意照着经文里面教你的内容去做，而且你愿意读诵，甚至为人解说，而且照着里面就是真正去修行，这个非常重要。他说，如果啊，若有守得是经典者，便为已得法宝之藏。他说如果有人啊，这个守得就是其实掌握了，就是你已经得到了这部经文，你掌握住它了啊，你念诵它，那么你照着做，他说那你就得到了大宝藏啊。若有读诵解释其意，如说修行，即为诸佛之所护念。他说如果还有人愿意念着啊，去诵读诵维摩诘经，或者呢去理解它的意思啊，或者是为人去演说，那么如是啊，你如就这么样的去修行，他说那所有的诸佛都会护念你啊，其有供养如是人者，当知则为供养于佛。他说比如有一群，刚刚不是讲有一群人，他愿意读诵，他愿意背诵或读诵，他愿意这个去理解，他愿意为人演说，有这么一群人啊，那么这群人是为诸佛所护念。他说如果其他有人啊，有人我也比如有一群人我也没有念过维摩诘经，我也不知道，但我愿意去供养刚刚所讲的这一群人，那么他说啊，你去供养这一群人，就有如你的功德，就有如你去供养佛啊。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一群在念，那愿意照着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去做，去理解或传送给别人，他说这个就所有的诸佛，我们会得到所有的诸佛的护念。那么我们也要知道啊，以后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群众生，你去供养他们，那么你供养这群众生的，你的功德就有如你在供养佛，供养佛的众生是功德是非常大的啊。他说，其有书持此经卷者，为什么要书？为什么要写呢？为什么要持啊？就是为什么要？要为什么要写成好像用写？因为古时候啊，那个没有印刷机啊，所以你要把它写下来，能够广传于世嘛。你可能手抄一本、两本、100本，你就可以把这个经文传出去。他说，如果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呢，当知其事即有如来。他说啊，这个房间里面肯定有佛，肯定有佛在这边护佑你啊。若闻是经能随喜者，斯人则为去一切智啊，有些人只是听到了这个经文，可能还不见得完全懂呢，或懂得一知半解。他能够随喜这部经文，觉得这部经文真的很棒、很殊胜、很好啊，这样子的人，其实呢，他就一定有一天能够得到一切智。这一切智就是佛智，你放心，他已经那个种子撒下了，他以后肯定成佛啊。若能信解此经，乃至依四句偈为他人说，当知此人 即是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他说如果甚至有人啊相信这本经文啊，能够理解为人解说，那么这一个人啊，这个当下就已经得到佛的受记，这个记最后那个记字就是受记，那么保证你来世反正之后啦，不见得就是下一世，来世就终于有一天肯定一定会成佛，一定，他就等于说你绝对会得到正得无上正的正觉。好，这一到这边呢，我们今天这个讲课啊就很快的把十二品给讲完了啊，所以剩下的真的是不难，但是我觉得十二品啊就是第一段讲如何观如来，大家回去要多念几次啊。所以我们下堂课呢就开始讲第十三品，第十三品在讲故事，讲佛陀故事，我都怀疑搞不好在一堂课说不定都讲完了啊，如果没讲完那个可能剩的也不到一堂课，所以很快的就结束了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回向啊。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成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一晚上九点见，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